家婆，怎得我不答应饭？站里铺天又不看，今日打扫我把菜碗洗的婴儿看一看，不见后婴儿好像个七宝川，官当上前将七环仇人要命了，七里不断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海敏、朱强主演的京剧《武家坡》片段。南腔北调聚集，大师名家谈艺， 要掌兵舞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迟世功演唱的《捉放曹》。迟家是梨园行著名的世家，梨园迟家的祖上是当年高腔十三绝之一的迟才官，历代名家辈出，既有名演员、艺术大家，也有乐队的名家。迟世功是傅连城士字科的高材生，后来定居上海。好，请您欣赏迟世功演唱的老生名剧《捉放曹》片段。操琴是名琴师高一鸣。 圆滚滚又摇，圆大大自由拿， 花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半段我们请您欣赏赵艳霞、刘雪涛、宋丹菊主演的京剧《白蛇传·断桥》。赵艳霞少年时代即成名，后来成立了个人的班社剧团，挑班演出，又成为了老北京京剧团马谭张求赵五大头牌之一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赵艳霞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，带领剧团和演出小组走过了很多地方，广受好评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82年的实况录音《白蛇传·断桥》，赵艳霞扮演白素贞，刘雪涛扮演许仙，宋丹菊扮演小青。 像这样负心之人，小青早就劝姐姐舍弃了他，姐姐不听，如今害得姐姐有孕之身，这样颠沛流离，有家难奔。我小青再见着许仙之面，谁定饶不了他？我也深恨许郎薄情负义，只是此时许想起来，再是法海从中离间，以致死。虽然法海不好，也是许仙不该忘却前情，听信他的挑拨。许郎一句我也是长心，还是法海的不好。到了今天你还这么样的想着他，难道说你的苦还没受够呢吗？姐姐 Yeah!